为建立高黎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问世36周年，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和波兰网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业近日分别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在朝鲜劳动党第6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三、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